但在2010年11月，银监会就叫停银保驻点，而这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，是因为银行存单变保单的投诉频频发生，所以给你推销的人员很有可能会让你存的钱变成一张不能提前提取、退保还会损害本金的保单。 这不就是骗人吗？银行怎么还能让他们进来？ 事实上，还真不一定是银行的错。因为虽然叫停了银保驻点，但是在银行里仍旧可以卖保险，不过必须得符合两点要求：一，保险必须是银行代理的保险；二，则是卖保险的必须是银行而非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。具体点来说，就是你可以在银行买保险，但买的应该是银行代理的保险，合同是和银行的理财经理签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你必须知道自己买的是保险产品。另外，去银行存钱时，如果觉得自己办的并不是传统存款，就先仔细确认自己究竟是存了定期存款，还是买了银行理财，或者误导办保险。如果在银行不方便确认，那么也可以在15天的犹豫期内仔细研究合同，一旦不对，你可以立刻去银行要求退保，这时候的银行是无条件、无手续费给你办理退理的。理财知多星提示：犹豫期是指投保人在银行渠道购买保险并收到保险合同后的15天之内，如不同意保险合同内容，即可将合同退还保险人，并且申请撤销。 你会了解我的感觉。

成为一头慢牛，惨淡在是我知不能回头，欺骗我能约定未来回头，我是牛，我是牛。

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，许多人认为哥伦布只不过是运气好点，凑巧看到的，其他任何人只要有他的运气都可以发现。于是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，一位贵族向他发难道：哥伦布先生，我们谁都知道美洲就在那儿，你不过是凑巧先上去了呗，如果是我们去，我们也会发现的。面对责难，哥伦布不慌不乱，他很平静，很绅士地笑了笑，然后拿起了桌上一个鸡蛋，对大家说：诸位先生女士们，你们谁能够把鸡蛋立在桌子上？请问你们谁能做到呢？大家都跃跃欲试，却一个个都败下阵来。哥伦布微微一笑，拿起鸡蛋在桌上轻轻一磕，就把鸡蛋立在那儿了，然后说道：是的，其实就这么简单，发现美洲确实不难，就像立起这个鸡蛋一样容易。但是诸位，在我没有立起它之前，你们谁又做到了呢？简单生活格言。很多时候，

什么都不怕，只要我长大。我 Metropolitan.